《中途大事录》第21章，我们离别了他们，便开船一直航行，来到科斯。第二天到了洛多，又从那里到了帕塔拉。我们遇见了一只要开往腓尼基的船，便上去航行。我们望见了塞浦路斯，就从他左边驶过，向叙利亚驶去，在提洛靠了岸，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。我们找到了门徒，就在那里住了七天。他们因圣神的默示告诉保禄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日子一满，我们便出发前行，众人同妻子儿女陪送我们直到城外。我们跪在岸上祈祷，彼此辞别后，我们上了船，他们就回家去了。我们从提洛到普托勒买，便行完了航程，向弟兄们请过安，就在他们那里住了一天。第二天我们出发，来到凯撒勒亚，进了传福音者腓利伯的家，住在他那里。他是七执事之一，他有四个女儿，都是真女，能说预言。我们住了多日，有一个先知名叫阿加伯，从犹太下来，他来到我们这里，拿起保禄的腰带，将自己的脚和手绑了，说：圣神这样说，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这样捆绑这条腰带的主人，将他交在外邦人手中。我们一听这话，就同当地居民请求保禄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保禄回答说：你们为什么啼哭，使我心碎呢？为了主耶稣的名，我不但准备受捆绑，而且也准备死在耶路撒冷。我们既不能说服他，也就静默了，只说：愿主的旨意成就吧。过了几天，我们便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。有几个凯撒勒亚的门徒也和我们同去，他们领我们到一个久为门徒的塞浦路斯人穆纳松那里住宿。我们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高兴地接待了我们。第二天，保禄同我们去见雅各伯，众长老也都聚集在那里。保禄向他们请安以后，就将天主在外邦人中借他的服务所行的事一一叙述了。他们听了就光荣天主，并对保禄说：弟兄，你看，在信教的犹太人中，盈千累万都是热爱法律的人，关于你，他们听说你教训在外邦人中的一切犹太人背弃美色，说不要给孩子行割损礼，也不要按规例行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他们总会听说你已来了，你就按照我们告诉你的去办吧。我们这里有四个人，他们都有怨在身，你带这些人同他们一起行取节礼，并替他们出钱，叫他们剃头，这样众人便知道自己关于你所听到的事原是假的，而你却是个循规蹈矩遵守法律的人。关于信教的外邦人，我们已写信决定叫他们戒闭 即邪神之物，血，致死的禽兽和奸淫。于是，保禄就把这几个人带去，第二天，同他们一起行了取节礼，以后进了圣殿，呈报取节的日子何时满齐，何时为他们每人奉献贡物。当七天快完时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见保禄在殿里，就煽动所有的群众向他下手，喊着说：以色列人，请帮忙，这就是到处教训众人，犯对人民法律和这地方的那个人。他还领了希腊人们进圣殿，亵渎了这圣地。原来他们以前见过厄弗所人特洛斐摩同他在城里，就以为保禄领他进了圣殿，于是全城震动，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禄，把他拉出殿外，立即把门都关上。他们正想要杀他时，有人上去报告给营部的千夫长说：全耶路撒冷都乱了。千夫长立时带着士兵和百夫长跑下来，到了他们那里。他们一见千夫长和士兵，就停止不打保禄了。于是千夫长前去拿住保禄，下令用两条锁链绑了，遂查问他是谁，做了什么事。群众中有的喊这，有的喊那，由于乱嚷，千夫长不能得知实情，便下令将保禄带到营里去。当走上台阶时，由于群众挤得凶猛，保禄只好由士兵抬着。一群百姓跟在后面喊着说：除掉他。快要带进营盘时，保禄向千夫长说：许我向你说句话吗？他说：你会希腊话，莫非你就是前些日子作乱，带领4000匕首打人往荒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？保禄答说：我是犹太人，是塔尔索人，基里基亚的一个并非无名城市的公民。我求你准我向百姓讲话。千夫长准许了，保禄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挥手。大家都安静下来后，保禄便用希伯来话致辞说：